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还是你比他懂得亲我，比他依恋我，什么都需要我，无奈你有多么久，后我未可开发结果，陪着你比他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表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条件成熟时逐步实现户籍、居住证、身份证三证合一。在第38届北京马拉松比赛中，埃塞俄比亚选手德耶内·德伯拉以2小时12分12秒获得男子组冠军。2018慈善北京周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在京举办，书画、绿植、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手工编织等百余品种数万件物品参加义卖。十三五期间，全市将恢复与新增湿地1.1万公顷，其中新增湿地3000公顷，恢复湿地8000公顷，目前已完成4684公顷。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日前公布了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分省市来看，北京上榜企业数量最多，达到100家。国家统计局曝光了5个地区的统计违法案件，这5个地区通过虚报、代填代报、篡改统计数据以及阻挠统计执法等手段实施统计违法行为。截至2017年底，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模129.2亿元，创作人群约1400万。截至今年6月，网络文学读者规模已经突破4亿。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袁惟仁是中国城市民谣的代表人物，习惯了为他人创作歌曲，而他留给自己的歌并不多，所以不怎么为大家所熟识。木吉他是袁惟仁2014年发表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也是城市民谣的代表曲目。歌曲由1958年第一次在民歌西餐厅登台演唱拉开序幕，整个华语乐坛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年几乎都在同样的环境中养成。袁惟仁用这样的场景描述一个梦想的发源，也成为这张专辑的起源。一起来听《木吉他》。 有天晚上，我经过西门町的餐厅，叫木吉他。想起1985年初次登台演出有多可怕，我的前面是芝麻龙眼，后面是周华健，在毫无掌声的表演后，才明白自己是什么咖。还有那段时光里，有一面令人流连忘返的橱窗。

要求，这忧啊，这愁啊，这爱啊，这债啊，混在我脑海，一瞬间承载。你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你这样掩埋，别叫我去猜。这盼啊，这等啊，这去啊，这来啊，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啊，醒啊，吻啊，闷啊，句子红了该摘了，不能不爱 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969电台， 北京 FM 969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 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说起曹芳，知道的朋友可能不多。这位出生于云南西双版纳的汉族姑娘，是一位长得很清纯的创作型才女，2000年前就已经出道了。接触到她的第一支曲目是《城市稻草人》。由于非音乐科班出身，所以曹芳的音乐风格除了清新之外，更多了点自由，无拘无束，是很有个性、很有气质的那种。一起来听《城市稻草人》。 梦境的酒味，散落花瓣石榴美，手指

头望告别了苦恋，来自秋风烟，无力再灿烂再现，来自秋风烟，仍醉了美丽却苦短， 片片红叶珠再回了这段缘，片片红叶珠回头望告别了苦恋，爱自秋风烟，无力再灿烂再现，爱自秋风烟， 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

树上，只要在深深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我想你看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北京公交集团近期将推出网上预约合乘出行的准门对门公交出行服务，以满足乘客临时乘车需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精神文明办主办，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支持的诗意中国第十届中华世纪坛中秋诗会拉开帷幕。中国精品古簪展拉开帷幕，这次展出的700多只中国历代精品古簪，从新石器时期贯穿到中华民国，时间跨度长达8000余年。北京市发改委下发通知，北京将从2018年9月21号到10月7号开展两节期间市场价格检查巡查，其中9月27号将是全市统一检查日。北京市教委公布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原则上学校每天应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时间持续到下午5:30，期间禁止补课。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要求强化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由市商务委主办的第二届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一般来说，周五的晚间，这个时候路面呢都会比较堵，而明天就要开始的是中秋节的小长假了。那各位都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了吗？如果有空，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分享一下你的中秋小长假都是怎样安排的。对于我来讲呢，除了陪陪家人之外，在假期还得值班，那你呢？欢迎你与我分享。 停泊在昨日离别的码头，好多梦也有斑驳，人在夕阳黄昏后陪着明月等寂寞，年少痴狂有时难御晚秋风，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谁说青春不能错，

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互动话题是中秋小长假，你是怎么打算，如何安排的？听友小狒狒留言，小时候有一群可爱的小伙伴陪着过中秋节，长大了有家人、男朋友和闺蜜们一起陪我过中秋节，那马上又是一个中秋节了，提前祝我的家人、闺蜜、男朋友中秋节快乐。那我们大连人呢，中秋节都喜欢摆上一桌海鲜，最好是老妈做的，一家人再喝点小酒，白的再加点啤的，其乐融融。那我想中秋团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那你也可以继续与我分享你的中秋计划。 我不会在意，从没有人

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因无法防备自己。想告诉你我的心情，你并不是我的唯一。不在意，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9月19号晚，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正式在国内上市。新车共推出了搭载两种动力的六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2.38至28.58万元。全新森林人基于斯巴鲁最新的 SGP 全球模块化的平台打造，相比老款车型，其在外观设计上的变化不算非常明显，但内饰配置等多方面均有升级，并增加了2.0升混合动力车型。此外，官方针对蓄电池提供8年20万公里的保修政策。新一代森林人内饰也采用了家族化的设计语言，规整的布局加上精湛的细节设计，档次感这一点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仪表依旧是传统样式，两个简单的圆环配上中部的彩色显示屏，设计感并不算出色。新一代森林人应用了多种预防安全技术来为驾乘者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其中 iSight 驾驶辅助系统通过两个立体摄像头进行目标识别而实现的防碰撞制动、全车速自适应巡航控制、起步油门误操作、车道偏离修正辅助、警报与提示等五大功能，让驾驶车辆更为安全和便利。在动力方面，新一代森林人将采用一款2.0升水平对置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56马力，最大扭矩为196牛米，匹配可模拟7档的 CVT 变速箱。 由于斯巴鲁全系车型都以进口的形式引入国内，在价格上并没有太大优势，但我相信丰富的实用性配置依旧能打动不少消费者。2018年上半年，斯巴鲁在国内共销售了11506辆新车，销量下滑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持续的市场压力下，森林人的上市能否缓解斯巴鲁目前境况呢？希望新一代森林人的上市能够一改颓势，我们共同期待。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挣脱为爱带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

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生活中经常看到很多人抱怨工作这里不好，那里难做，忙得一团糟。但说实话，在抱怨自己过得不如意的时候，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是否真的努力过呢？是否思考过如何能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呢？换句话说，你有没有职业精神？你挑活儿，不是活儿挑你。多少人渴望这样的工作状态，但这是成功后的游刃有余，也是拼搏过后的苦尽甘来。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